锵锵三人行，可能是这个猴年托咱们猴哥的福啊，我们这个著名的民科节目终于迎来了一位真正的科学家，对吧？李淼老师啊，这个淼叔，哎，这个你知道淼叔啊，他不是那种光在象牙塔里的这个科学家，他研究黑洞啊，这个量子力学啊，什么高能物理啊，但是呢，你比如说他还写过什么呢？三体里的那个物理学，跟刘慈欣坐一块开新闻发布会呢，你挑了刘慈欣一个错，是什么错？ 好多错呢。 错说一个，说一个我们能听明白的。 一个最简单的，他说这个可以即时通讯，这超光速，超光速是不可能的，超光速是不可能的， 超光速不可能， 那不可能。对，超光速要可能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回到过去了，就可以时空穿越了啊，时光机，你会看到，你这个祖父婴儿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呢？ 你看那个美国那个星际穿越那些片子里边啊，讲的那种什么虫洞，就时空的这个弯曲，它能让人回了过去。 对， 是有这。 它是一个假说啊，这个事情，它是这个假说，它会引起一个悖论。这个悖论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很简单嘛，就是说你。我们别说祖父悖论了，就是父亲悖论，对吧？你说你回到过去看你父亲十二岁的时候，然后你告诉你父亲，你说你别认识我妈，我妈不好，那就没有你了，这不是一个悖论吗？ 哦， 对吧？它会引起一个悖论。那么它这个悖论呢，它必须有一个这个排除这个悖论，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父亲小时候，但你不能跟你父亲说话。那这个事情很难实现呐！ 哟，那我们双眼含泪啊，就默默凝望，一说话就破功了。 对对对，你看了你父亲小时候，然后你看了你妈小时候，你不能跟他们说话，一说话你要破坏这个因果规则了，对吧？ 你的意思是说，跑回去不说话是可能的？ 那就是说你不能通讯嘛，你只能看到你父亲在干嘛，你不能告诉他。 就是说物理上讲是有可能性的， 原则上能实现这种规则，但这种规则实验上没有，就是理论上可以存在。 理论上是有， 理论上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你父亲小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你妈小时候，没结婚了，你看着，但是你眼巴巴的看着，你不能跟 他 出去。 我在哪儿呢？ 你回去了呀， 精子一个卵子，不是我。他这 你不是超光速回去了吗？ 哦， 你超光速回去了， 你还是现在的你，但是你回去了。 对， 你现在的你还是存在的。 对， 我觉得 精子和卵子还是存在的。 这有点像什么呢？我们就是像绕着操场跑道跑一样，对吧？你绕了一圈又一圈，你可以回去。他这个只不过说操场跑道变成时间的跑道了，你绕了一圈回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时间上没有这种， 我觉得我们从这个著名的民科节目变成精神病节目了。 你跟王军霞一直跑，后来王军霞就跑到你小时候去了。 对对对， 对不对？ 能不能让我当马俊仁呢？打针，跟打针，我喜欢跟女的打针。行，我代表我们把这个民科奖送给我们今年的这个吉祥物啊。 哇，侯良， 咱们不能讲这些太神经病的东西啊，咱们讲点实在。讲点实在的，你知道吗，徐老师？美国太空总署，当然啊，您是可能跟对科学界比较了解。我有一个外行的观察，我觉得美国太空总署啊，这两年呢，是不是有点没钱了 ？NASA， 他是整个美国都有点觉得有点抠门吧，所以就是 NASA 也就没钱了。 我觉得这几年他们在公关方面，好像频出大招，就是你看他很多事儿，你就觉得，他是这个向全世界说说，你瞧瞧，拿出一个东西，让你们引起对我们的注意， 是的， 我们这个事业的投资会不会有点这个？ 一会儿是看到冥王星了，一会儿又怎么怎么样，对吧？ 没错， 他是月亮，他放弃了，他不弄了，是吧？月亮他没计划了，好像 月亮 航天飞机也停了， 对， 所以他现在那个目标就是火星。对不对？ 火星也不是他的目标，那是民间的，是马斯克的目标嘛？ 对，那都是民科界的， 那是吗？民科界的， 他不跟俄罗斯竞争了，就是说没动力的，是不是？ 不是说他不想竞争，他是美国政府确实没钱了。 没钱了，对，但是 玩不起了。 他，我觉得他作为一个部门的存在，他还是要刷存在感。 对， 所以你看，你知道。 最近他弄出一段录音。 嗯， 最近你看美国那个希拉里为了竞选，都表示说我当了之后就给你们查外星人。 嗯， 就51区啊还是什么区？ 对对对对对对， 那个罗斯威尔基地。我跟 你说的这意思也太有意思了。 你说现在选总统都来这儿？ 对，我要公布外星人的秘密。对， 要公布。对，你选我当总统，你知道？然后呢，美国太空总署最近放出来了一个，就是说阿波罗登月的时候。你知道吗？ 嗯， 录到了一段神秘的声音。 哦，对， 它这个飞船呢，绕过月球背面。哎，您给我们解释一下，那是什么个原理？ 我不觉得这个录音是一个真实的东西，我觉得很奇怪这件事情，没有原理，很奇怪，我觉得。 他这就说这个飞船绕背面的时候，在背面，据说地球上所有的电台广播无信号都收不到， 因为它挡住了嘛，月球被挡住了嘛。 对，但是它录音录到了一个小时的。神秘的声音， 嗯， 有点像呜呜呜， 这不就是像这个2001太空漫游吗？看过2001太空漫游吗？ 物理学家，你不相信啊？ 我有点不信，我跟你这个文涛，我跟你透露一下，咱们嫦娥四号就要落在月亮的背面，尝试。 什么在月亮背面？ 嫦娥四号，咱们长山不是登陆了月球了吗？ 对， 软着陆， 对， 然后玉兔上去了，这是长山。嫦娥四号是咱们长山的备用星，然后大概一两年之后要发射，然后咱们也绕到我月球的背面去，落在上面去。 就是以后， 以后一两年之后， 嗯， 嫦娥四号，咱们也那落出有没有神秘的录音就不知道，咱们得看了。 误的以后我们中国就侦察到了， 对对， 原来是放东方红啊， 不是这个，我可以给你听一段，你可以听一段。这美国太空总署放出来了。 嗯。 在随后的大约一个小时内，这种声音接连不断出现，然后突然消失了。 Boy got quiet, didn't it? 你说，哎，您这个搞这个黑洞研究的是吧？您相信不相信有外星人呢？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这个很多人相信有外星人。那你地球上一个瓦朗石产生一个细菌，那其他瓦朗石也得产生细菌啊？ 那难道全部都是无菌的吗？ 我还真不信这件事儿。 浩瀚宇宙当中， 可能是这样子的啊，文涛，我觉得银河系里面就没有外星人，除了地球人以外，我们地球人就是外星人，没有别的了。 为什么？你有什么根据这么说？ 我觉得有两个根据。第一个根据就是说，我们到现在没有探测到外星人的任何信息。啊，如果说外星人比我们早几十万年，只要早几十万年，他发出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。嗯，你对吧？ 对， 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。还有一个就是，我相信我们在100年之内会发出一些纳米级的一些太空飞船。去探测其他的星球， 纳米级的， 啊、 就非常小的， 非常小的，我觉得可以做到这一点。 你说多少？ 体那边 之内，多少年之内？ 100年之内。 100年、 嗯，我觉得可以做到这一点，就机器人嘛，你去探测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发射我们的人，他需要很多的能量，我们消耗不起。你想，你亿万富翁要上一次这个 太困难了 啊，空间站，他要付出几千万美金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要把一个人发出去要耗费很多能量，但纳米级的就 哎 不怎么耗费。 这事是刘慈欣告诉你的吧？ 不是刘慈欣告诉我的。 就说咱现在 怎么科学家这么想的？ 三体那边不是弄了个质子的小计算机过来吗？ 对对对对对， 你还接触了他一个披露，他说刘慈欣的一个物理学上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质子不能展开到二维。 对对对对， 是吗？ 是。 但是怎么理解十维的这个时空？ 十维的时空也是一个假说，就是有一个叫统一理论，大统一理论，把各种的这个力，什么电磁力啊、万有引力、引力波呀、啊、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起了。他说这个东西原则上是从一个地方来的，从一个地方来的这个呢，就需要一个理论，这个理论呢必须是十维的。那这个理论还有待验证吧，需要时间验证去。然后他就假定说，在十维空间里面有这么一个质子。质子呢是个六维的或者七维的，它就可以展开。 不，我不知道那怎么能够想象。 你想象啊，很简单。 你比如说三维长宽高， 嗯， 再加一维四维加上时间， 嗯， 这个时空能想象。 对， 什么叫六维？六维会是个什么？ 你只能数学上想象，比如说我们想象四维空间，前后左右上下，这是三维，前后是一维，左右是一维，上下是一维。 对， 然后你再想象内外吧。 内外， 你就是想象呗，对吧？你就想象呗，就是再加一维，然后再加两维，你就想象。 我 数学上都可以，数学上都可以。 对，我一直有个好奇，就是你们自然科学家、物理学家，包括爱因斯坦本人，你看他最后，他是用数学工具啊，导致到其实他也是个人类，他用他人类的常识和经验，是不是他也想象不出来，那个样子时空弯曲的是怎么回事？ 他没法直观的想象，他只能在数学上写。 这玩意儿太厉害了。 你 说这个内外也很有意思，就是说你正好也可以谈论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，用了好几期节目谈的一个话题，就是说宇宙有没有边儿呢？ 好，这又是一个好问题， 这个是我最感兴趣的。 你们是我最感兴趣的。 我们用了大约五集。 我从小时候看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就带着这个问题。太平洋，宇宙是个太平洋，鹅卵石上有些细菌。现在 OK， 太平洋我们都知道了，但是这个太平洋它有没有边呢？ 如果有边的话，那么边外头是什么？ 是什么呢？ 淼叔， 非常好的问题，淼叔没法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只能跟你讲现在我们的状况啊。 我们什么状况？我们的惨状。 因为宇宙这个事情，我们的宇宙它是有个年龄的，它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大，它一开始是非常小的， 对， 突然就爆炸了。然后向外膨胀，膨胀到我们现在大概有400多亿这个半径的光年，400多亿光年。 400多亿， 对， 光年。 我们看，如果再想看出去是不可能了，为什么呢？也可能这个宇宙更大，比如说500亿年、600亿年，甚至什么4000亿年光年了，对吧？但是因为光传播它是有限的速度，它在137亿年只能传播那么远。就是说我们宇宙存在大概是137亿年到138亿年之间，它传播的距离是400多亿年。然后你就问了，那是不是超光速了？没超光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光传播的同时宇宙也在变大。 哦， 对， 它现在一直还在变大， 还在变大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最早的光是137亿年前发出过来的。 对， 你想再看到更远，你必须是更早的光，那不可能啊，因为宇宙就存在了那么长时间嘛。 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放弃了探索呀。 但 它那个 总有，这理论上应该是无限的，对不对？ 但又怎么能够无限呢？ 可以有限，也可以无限，理论上。 那有限这还是这个问题， 有 限的 外 边 是 什么？ 好问题，你得想象两维的东西就比较容易想象。 对， 你说两维的东西好想象。 对， 一个球面， 一个球面， 球面是有限的。它没变吧？ 对。 如果你走一圈你回来了， 对， 你想象把球面推广到三维，球面它有前后左右，它没有上下。你现在想象把球面推广到三维，有个上下，你可能走一圈也可能回来了，它没边儿。 对，但是它这个球， 你可以突破出去， 球是在哪个房子里待着呢？ 对呀、 它球是这样的，它就是一个抽象的三维东西。它，你现在想象，我们球面是放在三维空间里面是个球面，你现在想象一个三维的球面。 所以我明白了这事儿吧，他们也想象不出来。但是呢，唯一的科学的语言是数学。 对， 这事得用数学聊。 对， 你明白吗？它超出人类的想象范围。你 是不是能够这么通俗来讲，假如说我们碰到个雾霾天了，我完全什么都看不见，然后呢我们有一些光，我们的光照到什么地方，你们就认为宇宙是这么大。 对，是这样。 至于这个光照不到的地方， 你就不知道，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 太好了， 是不是这样的解释？ 原则上不知道。对， 但是理论上呢，这个我光照不到，但后面可能还是雾霾，对不对？ 所以你们用了五集，我不知道用了几集啊。 啊， 谈宇宙有没有边，它可能有边，也可能没边。你比如说，你可以想象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，比如说我们这个绿墙，把手伸出去， 对， 这是有边的。 对， 你说外面有个房间， 对， 对，你说外面有个宇宙，但是我可以把这个墙跟对面那个墙粘起来，我这个手伸出去。那个手是从对面墙出来了，那它就没边儿，但是它是有限的了呀，只有这么一个房间，但是我从这边墙出来，从那边墙进来了， 那就像一个梦啊。 对， 那就是， 那你想想，你轮胎就是这样吧，你轮胎面它本来是一个 长方形的，你把它两边粘起来，然后那个两边粘起来，对吧？然后你从这边伸出一只手，你从这个对面就进来了嘛。 哎呦天哪，你快把我这猴给捂死了，你还是留吧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你现在说相信可能是有平行宇宙， 对， 有多个宇宙， 对， 怎么回事呢？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物理学家突然发现我们的宇宙在加速膨胀，这是反直觉的，因为万有引力嘛。你比如说你向上面抛苹果，这苹果只能是向上伸，但是它会越来越慢，对吧？宇宙膨胀可以，但是它会越来越慢，是减速的，因为万有引力。但是现在宇宙在加速膨胀，物理学家就觉得奇怪了，为什么这个宇宙会加速膨胀？ 那就外面另外有一个重力， 他会觉得也有可能存在着其他宇宙，在其他宇宙里面它不是加速的，或者加速度不一样。这样的话它可以解释就是我们宇宙为什么加速，因为你有很多其他的宇宙，所以你这个宇宙里面在加速就自然的。 其他的宇宙里有咱们仨吗？ 这是很好的问题。 这就你老说很好的问题，你没一个很好的答案呢。 一个很好的答案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为什么相信说有很多其他宇宙？就是刚才徐老师讲的，一个太平洋只有一个完了，鹅卵石，这是地球。 对。 然后鹅卵石上产生人类细菌，为什么其他的鹅卵石里面没有细菌？我一个解答很简单，就是产生细菌的条件太苛刻了。那你说为什么这个太平洋里面产生了细菌？是因为有存在着很多其他大洋，其他大洋里面有产生的，有没产生的，就是我们太平洋里产生了。 哎，你这我 纠正一下，我们不是鹅卵石，我们是一颗珍珠， 细菌， 一颗巨大的珍珠，细菌还是细菌， 细菌就是、 哎、细菌还是细菌、 哎。我曾经听一个聪明的细菌叫霍金，他哎说过一个，我想你说这样我想起来，你知道他这个科学家最后研究到五迷三道到什么程度啊？叫仁则原理， 仁则原理，对。 哎呦，这也太牛！就是说啊，无数个平行宇宙，无数个可能性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偏偏到了有你，而且是会提出这个问题的你的那个宇宙，你就在此地啊。 这就是人的原理。 为什么一切是 唯心论了吗？ 它不是唯心论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这是很好的答案，就是细菌嘛。你说为什么这个太平洋里面产生细菌？因为这个细菌它有大脑，它会思考。 脑子， 对，其他太平洋里面没有，其他洋大洋里面没有产生细菌。 它能从细菌的角度来考察整个太平洋。 对的。 哎，对，咱们还是讲点。 这是细菌则原理，不是人则原理。 对， 细菌则原理。 咱们还是讲点实用的。你不是还研究量子力学吗？我前两年看见过一个科技新闻，是说咱们是清华大学还是哪个大学，我忘了啊。还是我看错了。说他们已经把一个手提包传送过去了， 这个没有的，没有的事儿， 没，这是我们民科新闻社发的， 是吗？对对对，做不到这一点， 现在还做不到吗？ 传到哪里去？ 就是两地说相隔，比如说1公里，这手提包放这机器里，啪，那边手提包拿出来了， 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 这不可能， 这不春晚魔术吗？ 哎，我说你竟否认我们的发现，就是，哎。 这早做到了吗？ 不是，我再跟你说，你知道我认识这个李老师啊是什么呢？三联生活周刊人家那个刊庆啊，请我去主持，他在上面演讲。我记得他演讲还说到一个事儿，我还想请教您呢。现在这 Google 啊干嘛不都在搞什么量子计算机吗？他给人否定了，他觉得量子计算机达不到，不可能。 这几年达不到，这个需要我觉得50年以上的时间。 为什么呢？ 就是很困难，就是像你说的，一个手提包传出去，它要控制这么多的原子啊，就是我们要在微观层次上控制大批的原子，很难达到，在技术上非常困难。量子计算机它也是这样，我们要在微观上操控大批的原子。 哎，你既然说到微观世界，我又要跟你求教，在这过去咱们这个司马迁讲啊，就是究天人之际啊。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这不就物理学家，其实就是天人之际啊。咱们再说到最小的，这不是？哎，你看，那咱讲有 民科水平，真是 不是 刮目相看。 我 从今以后对你刮目相看。 不是民科水平，我跟你说，我是这个像。 对对，继续。 我是佛学，佛学水平。 好。 你知道佛教里关于这个大小的这个概念，有一个叫什么？叫其大无外。 其小无内， 无内， 就说你看最大的，大的它没有外边， 对， 但最小的，您研究的是这个超弦理论，就现在就对最微观的最微观的，到底物质是什么？要照你们说的那个，到了这个超弦的那个，它是个东西吗？它是个实体吗？ 超弦理论是这样的，超弦理论也是个假说，现在也还得有待实验验证。它是假说，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粒子，基本粒子都是一根弦一样的，它只不过这根弦振动不一样。 那个弦是用什么东西做的？ 就是一个抽象的东西，它不要东西做，就是一个抽象的东西。 现在 这是个什么？是个想法吗？ 是一个想法。 现在懂了， 你知道吗？ 怪不得人家老说这个人脑子里少根弦儿。 这就像你问，你说我这个原子核里面质子是什么东西做的一样。我们现在假定这原子核质子是三个夸克，可是你再问夸克是什么做的，物理学家就不告诉你了。夸克 实际证明的就是基本粒子。 对，夸克就是基本粒子。 就是 再进一步，它没有东西做。超弦呢也是这样，他没有东西做，他就是存在的了。 假设 你知道吗？现在他们这个界别的，就是跟我们民科界的有一个争议，而是说他们就说啊，现在已经把真空当成一种物质了，你明白吗？就比如说这个引力波，他们做的那些动画呀，那都是假的。比如说水波纹你得有个水啊，有个载体啊， 没错。 但是引力波 它没载体， 是在真空里。 对。 那么它是个，你说它是个物质，它是个什么呢？它是个晃悠，它是个空晃悠。 它就是晃悠，就是空间和时间自己在变化。 这波是我们人类的语言的给它的一个形容， 对， 对不对？波我们指的是空气或者是水 在震动， 才能出来的，这个震动才是波，对不对？ 徐老师说的很对，空气震动就是声波嘛，就是我们现在讲话 啊， 声带激发这个空气震动， 水浪那个脐连的那就是水的波， 它有物质在那儿。 但是引力波是只是一个比喻的个说法， 这个比喻它就是时间和空间自己的在波动。 哎，你知道我记得我小时候看到过一个，当然不小时候也挺大了，就印度有个古老的书叫奥义书。我对一段对话，就好像阿爷和儿子之间的对话，就拿着一个行不行一个松仁一样的东西，就是说破枝，他解个壳，里边是还有核，他破枝，大家又花，就说阿爷再破，就败破，我破到最后呢空的， 空了， 空心的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物质到最后 啥也没有， 啥就是咱们都是空心儿的。 这个东西啊，我觉得现在科学上没有解答，到底是空心儿的还是有什么东西。现在超弦理论认为到最后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东西，就是一根弦，它不同的方式在振动，它就是形成了不同的粒子，就不这个比如说夸克，什么电子、光子，包括引力波的引力子，它都是一根弦不同的方式在振动，这是超弦理论。但是超弦理论呢是需要这个实验去验证的，我们现在没有验证这件事情，你懂吗？ 哦， 对， 这就是花了我们这么多钱，最后就告诉我们点这个，行，去广告吧，还是广告来钱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何老师也不能我一个人霸占我们秒数， 对，回去听了这个理论，回去就跟你朋友说，这个钻石啊，跟一般的石头啊。打开下去都是一根弦， 对， 对不对？都是一根弦，你何必计较？ 不要 克拉，他只要找两克拉，你给他找个两克拉的碎石头，一回事。 对， 这些道理啊，值得推广，对不对？我还是比较实用的。这个中国现在跟美国在太空的技术上啊，在 我们有差距啊， 差距大不大？主要在什么？ 要看什么差距？我们火箭上是没有差距的。 火箭上没差距， 就送上去那个几级几级那个、那个没差。 是啊，现在欧洲人都希望用我们的火箭，那搭载我们的火箭， 价廉物美是吗？ 对啊，来就说我花钱，你帮我们送一个东西上去。 我们送一导弹去美国， 比这个北朝鲜那个好多了，是吧？ 那个不行了，我们都登月了嘛，当然人还没登月，玉兔登月了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嫦娥四号会到月亮的背面去，能不能听到呜呜，谁就不知道了。 是， 对。 哎，那么差距在哪儿呢？ 差距在我们的就是说精确度。就是比如说我们定轨，比如说这个卫星上去，我们定轨精确度还不够， 比如说我们将来要做这引力波探测发卫星上去，我们要精确度要特别高，这个要继续做。 这你就看出 LIGO 老美玩这技术了，原子核的啊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那么精确。 对， 引力波 美国电影啊，现在他老是面对世界灾难嘛，他这个外星灾难这是美国电影的一个、 你说2012是吧， 但是他最近他都是把中国当作战友的，对不对？几次大灾难了、最后要逃啊，要么是靠中国了、要什么联系，这是写实呢还是纯粹？ 我说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咱们中国的票房太火爆了， 对， 这是为了电影市场 啊。然后另外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是确实的，像他那个什么上次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了，就您刚才说的是火星什么了，火星救援是啊，对吧？就是他要把那个 太空里边有一个 航员救回来， 对， 给卫救回来，然后说中国这个太阳神计划帮助了他，一方面是要吸引中国的票房，对吧？有中国的元素在里面嘛，我们的植树不是出现了吗？植树老师出现了， 对吧 ，很漂亮，昨天晚上哇，好高大上的一个中国的一个宇航局的官员，一方面。 将来有些吃的要合作研究。